艰辛去共存，陪你走过一层又一层，不后悔。和你白头偕老永相随，为你甘心情愿付一生，风风雨雨艰辛去共存，陪你走过一层又一层。 民国初年，进城谋生的郊区农民，为了防止土匪的骚扰， 在这里约定好五个一群，三个一伙，等人齐后再集合一起进城，同时也为城里的买卖人出城引路，便形成了这个独特的集合约定的标志——五棵松。私家车99.9进入减速第六站。 没错，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朝夕相伴，天长地久。 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M 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忙碌高压的工作，漫长的归家路，拥挤的春运大潮，希望这些都不会阻挡你的归心似箭。在这个春节，让爱回家。 FM 999与知豆新能源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一起见证这个温暖新春。 我来北京也有几年的时间了，以往每年一到春运期间，爸爸妈妈都会打电话问我回家的时间定了吗，火车票买了吗，可是每次回到家，他们又不停地唠叨，问这个问那个的，虽然有些烦，但是靠在他们身边撒娇又觉得很享受。因为现在从事的是服务行业，所以我今年就不能回去过年了，这也将是我在外头过的第一个春节。其实心情也挺复杂的，各种原因吧都不能成为我不能回家的理由与借口，因为缺了我感觉家是不完整的，总有一些牵挂。打电话回家跟他们说因为工作今年不能回去过年了，爸妈也没多说什么，但是从电话里头能听到他们些许的失落。感谢家人对我的理解以及对我工作的支持，爸爸妈妈放心，30晚上我一定会给你们打电话过去拜年的。好了，就说这么多吧，最后愿每位回家的朋友一路顺风，阖家团圆，祝所有不能回家春节期间坚守岗位的朋友新年快乐，一切顺利。 不要让遗憾陪伴你度过整个新春。 FM 999携手知豆新能源汽车北京总代理和泰仕集团，让爱回家，用温暖驱散冬日的严寒，用爱让幸福延续。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你好，周一晚上在北京的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今天早晨海淀、密云和延庆已经出现了降雪，早晨北部地区也有小雪，地表温度较低，部分道路容易形成积雪和结冰的现象。今天到明天白天有霾，北部地区有降雪，出行请各位做好健康防护和防寒保暖的工作，并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冷空气逐渐远离，新一次的霾天气过程来袭，北京市空气中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于1月16号临时启动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一直到17号，此轮雾霾呈现出傍晚加重、早起减弱的日变化特征，最强时段为16号夜间至17号。18号的时候，受弱冷空气的影响，霾和雾将自北向南逐渐减弱或消散。明天北京大部分地区晴朗，0下8度到5度，北风2级。这里是周一到周五17点到19点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请出周慧、杨永聪，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是唯一心里 满我心底，没有人比我更懂。 周慧宇杨永聪的男女对唱版本《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周慧宇声音甜美著称，杨永聪是声音沙哑的摇滚范儿，两人相差极大的声音特质重新给这首歌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不一样的还有16年没有动过刀的北京医疗服务价格将在今年迎来整体性大调。今年北京推进医改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时隔16年首次整体性大调本市的医保服务价格。调整方向是手术费等与医务人员技术劳动价值密切相关的价格可能会有所上升，但化验检验等费用将会下降，在升降平衡中保证民众的就医负担总体不会增加。当然还是希望各位都不要生病，健健康康过新年。风吹麦浪，请出李健。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 想尝试喘息，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你让我把对爱的谜变成决心。 买车子，买房子，买包，买衣服，换好工作，涨工资， 换工作，好，前程无忧。 Hello，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哈高速西向东，从后凤街到五方桥有 3.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6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二环西向东，从鼓楼西大街到安定门东大街有 2.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南苑路北向南，从南苑路辅路到林虹路有 1.1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建国门内大街西向东，从崇文门内大街到北京站街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亮。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亮，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以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组成的谭维维关照四部曲，经过了轻快热烈的夏长和浓郁深厚的秋收，来到了自省冥思的冬藏。这次冬藏的关照，关的是自己，照的是时间，选择在出道十年之际发行自己的全新音乐作品关照，是谭维维在音乐上给自己的一份成人礼，而选择以四季作为节点接力发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批，则是他放慢自己，用音乐和时间的一次漫长对谈。抢先来听谭维维冬藏一批当中的作品《一箱子云朵》。 一弹指所有。 OK， 我们在他娓娓道来的歌声里记得了这个属于相遇的时间故事。一箱子的云朵或许都曾在你我的生命里与我们擦肩而过，我们还有属于你的一座城市，一片森林，一首可以清洗耳朵的新鲜之作，在被灰色逐渐侵蚀的城市听歌吸氧。一座城市，一片森林，来自赵登凯的新作品。整首歌曲都漂浮着大量迷幻的电子线条，而古典的钢琴和质朴的声线唱腔柔和其中，吟唱出现实生活里城市和森林两种存在的自然状态。我们生活其中，互相依偎，而即使是互相依偎的状态，却形成了矛盾的构成。一座城市，一片森林。 我对望你的侧脸，秀发遮掩。我望向你的语言，还有昨天。我盼望你的画面，思绪漫天。我抱着你的信念，欢喜盛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这哇哇的感到我当着晕倒，好把你吓一跳。摇摇悄悄橘子味道，爱情上头上糖该吐掉。你喜欢东高西高高，我把你修掉，你没什么大不了。

有节奏的音乐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步行有助于强化心肌功能，帮助控制血糖，降低坏胆固醇，促进新陈代谢和增强免疫力。常年坚持步行还有助于体内释放一种化学物质，不仅令人精神欢愉，而且还可以预防老年痴呆。每天的步行时间不少于半个小时，距离不少于3公里。身体健康的中青年人步速可达至每秒2步，而慢性病患者以及长者适宜每秒1步或者每分钟80步。步行运动不要穿紧身衣裤，也不要在夜深浓雾以及空气欠佳的环境当中进行。所以今天是不宜运行的，大家可以选择其他的室内的一些运动项目，但是不要偷懒，坚持每天运动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Is all of this brand new to you? Now your heart is saying yes, but your head is second guessing at the moon. It's on chills. Are we lovers, are we friends? Is this where the story ends? Baby, no, no, no, no, no, no. I ain't talking a couple nights. Put you by my side, we can ride or die. We can hold it down for life.Since me and you been cool. You've been steady playing games. Let's be real for a change. Me bro, that we're lovers, not just friends. This ain't where the story ends. Baby, no lie, no lie, no lie. I ain't talking a couple nights. Put you by my side, we can ride or die. We can hold it down for life. Baby, no lie, no lie, no lieIt's fire. I can feel it in the air. 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

一段路况之后，感谢继续锁定 FM 九九九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为各位送上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2012年2月份开始，北京市将对外地牌照的车辆的进京管理进行调整，调整的内容主要为：每辆外地牌照车辆一年中只批准进京12次，每次核发的进京证最长使用期限为7天，所以这些车辆一年内最多只能在北京市内行驶84天。据悉，新规定将在本月底对外公布，并于2月份开始正式实施。这对外地牌照的车辆来说，简直是黑色契约。这是杜德伟2002年的作品。外地牌照车辆一年中只批准进京12次，这一新规定如果在下个月正式施行，网约车无疑受到的冲击最大。近期国内各省市相继颁布网约车新政，北京市相关规定中就要求禁止外地牌照车辆在京提供网约车服务。不过北京市网约车新政给予了各平台5个月的缓冲期，但从近期就要发布的进京证新规来看，等于是从某种层面将网约车平台的缓冲期缩短，平台上的外省市车辆或将被提前清场。马上听到散场的拥抱，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待会儿见喽。 从你的眼角慢慢的明了，我能做的很少，原来你藏着伤，但不想和我选的电影，像某种预告，不坦白的主角，最后流着眼泪，坚持独自走掉，擅长的拥抱。 但你心里的浪潮拒绝让我看到你煎熬，不肯定什么是最想要，还在又想乐园又想煎熬，散场的拥抱，混乱的心跳，做女人只是争吵，还能道歉和好，我知道你留着和他所有合照，明明面前是胆却撕掉不 常常想你。

说过要到哪里去，曾做过觉得傻的事，爱过在这城市里，昨晚下了一场雨，让我忽然梦里见到你，躲在某个地方哭泣，好想紧紧抱着你。 No, so sorry baby。 有一次从朋友口中听到你消息，我的心都在发抖，你是否孤身一人？分手两年后我还是想着你，多久没有见过你，现在你住在哪里？只怕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只想留一点回忆，能够让我们依靠。我在一个咖啡店，透过玻璃窗往外望，你的人影无所不在，无心无魂的想你，昨晚下了一场雨，让我忽然梦里见到你，躲在某个地方哭泣，好想紧紧抱着你。 No, so sorry baby。 有一次从朋友口中听到你消息，我的心都在发抖，你是否孤身一人？我不停追问，两年后我还是想着你，多久没有见过你，现在你住在哪里？只怕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只想留一点回忆，能够让我们依靠。为什么人总要等到失去才珍惜？我来不及想告诉你，要永远不分离。分手两年后我还是想 是施文斌的作品《忘不了》，不要忘了准时来收听周一到周五陪伴各位下班路上的音乐加点料。我是为大家扫去一天疲惫的 KK。 再有两周，2017年的春节将如约而至，你的年货都采购了吗？如果还想网购拜年礼物，那就尽快下单。从本周开始，快递公司在岗人员就会陆续减少，部分网点甚至停止收件，实在来不及的就超市搞定吧。各大商超都开设了年货特卖专区，是抢购糕点、生鲜等传统年货的好时机。来听首喜庆的 Twins 带来你最红。 你最好啊，你最红，你更好啊，你更红啊。 好。 放弃。 落实这新世代红人传奇，有真喜庆就有你，万岁万岁一万岁，陪住你满场飞。谁人能及你最好手风，乱说都开口中，黄淡是都这样红。谁人能及你那么威风，状态真勇，做什么都最顺风，流行指挥你都操纵，举止举世都看重。看看你越红越美，当自信去哪里，路人望见都会起哄。 恭喜恭喜，我们最棒的 最红，祝愿各位在今年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大吉大利。2017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进入最后冲刺倒计时阶段，昨天也进行了首次彩排，春晚舞台主持阵容，各类节目也将陆陆续续揭开神秘的面纱。首次联排现场，成龙、韩红、韩磊、胡歌、王凯、王子文、张杰、 TFBOYS、 陈伟霆、井柏然、张艺兴等诸多明星亮相。据悉今年央视春晚开场则由 TFBOYS 搭档欢乐颂舞美表演，在新春为大家送上欢乐祝福，那就请出欢乐颂舞美带来总有幸福在等你。 不是前方下巴太高更漂亮，不够紧吧，藏好背负的翅膀。我很善良，不代表我没主张，摔掉高跟一样虚伪不可挡。天真疯狂，偶尔霸道嚣张，浓像烈火，冷又似冰霜。左手梦想，右手随时疗伤，无路可走就展翅飞翔。

玩小子到音乐匠人，后弦第七张专辑下完这场雨，在歌迷的翘首以盼当中，素有内地中国风代表人物之称的后弦终于推出了集两年功力打造的全新创作专辑下完这场雨，风格从中国风到小清新，从电子舞曲到摇滚乐，从词曲编曲到制作人的角色一并担任，再次在乐坛彰显自己独一无二的全创作实力。十年时光画下了他的无限想象，首播主打下完这场雨，等你来赏。 念旧的皮弦转着还没放完的烟火，我提着寂寞正在转过夜色，闭上湿透了领口，别说破戒当作没雨曾来过，雨滴下不坠落，剩下路的绝不能已经管残留那只手写的沉重，哦，那年长定你的背影亮了，雨中我让你数完歌，我在等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那么怎么才能不让冬天成为摧毁美丽的敌人呢？方法很简单，就是注意饮食，要积极的锻炼，含热量多的食物，比如肉类、开心果、瓜子、花生要少吃，多吃蔬菜水果，也不要因为冷就不运动。天气好的话要多到户外活动，在家里也别一吃完饭就躺下来，多干点家务，多活动活动。听见没有？说你呢，运动起来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去快乐的冬季，就让音乐再继续。 的琐事烦心，细胞都快要缺乏氧气了，所以你需要把交易关，重新冷清新空气，换上静静凉的思绪。我建议就现在你选择一种你最喜爱的女生，我去漂流你的我脸，戴上你的耳机，我喜欢你快乐，你痛的时候最生气，然后你又回到你身体。如果快乐需要我们共享失去，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斗气，就让音乐再继续。如果快乐需要我们共享失去，告诉我不需要太客气，如果你需要一点点许你自己去快乐的斗气，就让音乐再继续继续。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方面，京通快速路东向西，从京通快速路辅路到建国路有 1.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角门路到东环路有 3.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建国路到锦华南街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北五环路西向东，从香山路到滨河路有 5.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方圆西路东向西，从九仙桥路到将台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广安门内大街西向东，从广安门桥到白广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亮。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亮。 莫名的爱呀，一直又一直地占领我的心，曾经的绝望不敢再去想，因为你的出现输了自己，我不敢要求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看着你的眼幸福的感觉，希望你的出现可以永远。 又一次地占领我的心、yeah、曾经的绝望不敢再去想，因为你的出现输了自己，我不敢要求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看着你的眼幸福的感觉，希望你的出现可以永远， 爱不要停摆，1998年的作品，马上10年的时间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首爱不要停摆，音乐也不要停摆。这里是为你带来好音乐和新鲜资讯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世界杯扩军的影响，日本足协计划邀请中国和韩国一起申办2030年世界杯。原本日本准备是单独申办这届世界杯，但是由于从2026年世界杯开始，参赛数量从32支扩充至48支，与此对应的是申办国所需具备的条件也有所增加，不管是比赛场馆、训练场地还是媒体中心等，都要求更多，以日本现有的能力无力单独申办世界杯。日本足协主席田岛信三坦言，现在要考虑和其他国家一起申办。在日本媒体看来，中国和韩国无疑是日本最好的联合申办伙伴。韩国在2002年和日本一起承办过世界杯，中国则是有钱而且也愿意申办世界杯。如果中日韩申办成功，中国队将继2002年后再次获得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资格。旗开得胜，来听这首2010年世界杯中文主题曲。 痛快自在，热血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猜。See the champion, take the field now. You defy us, make us feel proud.冲往起来，双双开怀，天涯不过你我胸怀。Celebration, it surrounds us, every nation all around us. 青春是一首歌，迎着风让我们一起唱。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踢到天际无限大。 一 起唱，盼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盼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天涯不过你我胸怀，你是兄弟来自四海，新年起来为你喝彩。 Sing forever young, singing songs underneath the sun, 看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把梦听到天际无限大， 一起唱，盼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盼让梦茁壮，你让我成长，吉祥风翅膀，你给我力量。 Flag, so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now wave your flag。 OK， 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 KK 要提醒一下各位，过年难免会放爆竹，如果在车辆附近燃放烟花爆竹，很可能会损伤车身，甚至会引燃车辆。有条件的车主可以选择在过年期间把爱车停到地下车库或者停车楼。同时要注意的是，在过节期间不要为爱车罩上车衣，很多车衣不是阻燃材料，冬季空气干燥，再加上炮仗的火星，很容易把车衣点燃，您的爱车也会跟着一起遭殃。这里是音乐加点料，陪你过冬天，明天见喽。 让我帮你升温，陪你过冬天。你表情认真说 ，Baby， 现在六月啊， 我们好纠结，但天造地设，紧紧享受每一刻和喜怒哀乐，就让我穿过你的身体，每一点爱都献祭，这不是在拍 AV， 我的 sexy lady， 他们想方设法变美，别路过你。Sexy baby， 我需要你。 Oh, hey baby， 我不想让你走，让我挽着你的手，未来的日子有你就足够。你知道我是个大笨蛋，有时候说话都很烂，无聊的时候装 A B C D 也渴望你点赞。在这个季节，我想陪你过个冬天，用我的双手温暖你，仿佛过不完今夜。夜晚想你的太多，都我有相片在手中，它就好像提醒我，夜晚的我们怎么过？不知何时，身体已经没有了你的标记，可是当我想起，我才记住你给的提醒。你说让我的冬天一定记住好好照顾自己，我说 I see， 我的毛衣一针线都有你哦。哈哈。All right. Keep fresh. Baby. 让我帮你升温，陪你过冬天。你表情认真说 baby， 现在六月啊， 我们好纠结，但天造地设，紧紧享受每一刻和喜怒哀乐，就让我穿过你的身体，每一点爱都献祭，这不是在拍 AV， 我的 sexy lady， 他们想方设法变美，比不过你，我的 sexy baby， 我需要你。 在这个冬天，让我陪在你的身边，你不会抱怨。 世界，在未来的冬天还有任何的季节，我确定你不会想离开我的房间。 我总是不知不觉就会对你说情话，用我的思维去激励，让你知道我的想法。Me do it, I love that， 才是为你创造星河。当你睡着，我的身体和多巴胺都超负荷。我喜欢你的卷发，还有你睡不完的觉。每次醒来叫你揽住你，还开怀大笑。最怕的就是你生气，哦，简直就是煎熬。这句话说的真的没错，你真是种毒药哦。把我迷倒， 迷倒 哦，把我迷倒。我想要和你走，以后未来的冬天不需要再去管所有未知的情节。 让我把你升温给你过一点，你表情认真说 baby 现在六月我们好纠结，但天造地设，紧紧享受每一刻和喜怒哀乐。就让我穿过你的身体，每一点爱都升级，这不是在拍 AV。 What a sexy lady lady， 他们想方设法变美，比如果你 What a sexy baby baby， 我需